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还有，我去精品店时被问到介绍人，我便回答小种先生，他首先就说出你的名字。照理说他应该会提到令堂兄小种康晴才对吧，因为康晴先生年纪比你大，在公司里的职位也比你高，而且最近经常造访那家店。 只是巧合吧，他应该是不好意思才没提起康晴的名字。再怎么说我堂兄都是向他求婚的人呢。 他可不是那种类型的女子，他做生意很精明。很抱歉，请问你到他店里去过几次？ 两次吧。 最后一次去是什么时候？ 金枝的问题让小种陷入沉默。金枝又问， 超过一年了吧？ 小种微微点了点头。 现在在他店里提到小种先生，应该是大主顾小种康晴先生才对。如果他对你没有特殊感情，在那种场合不可能会提起你的名字。 这实在太…… 小种苦笑，金枝也笑了。 太牵强。 我是这么认为。 金枝伸手拿起咖啡，喝了一口，背往后靠，忽然又叹了一口气，再度像刚才那样挺起了上身。 你说过你和唐泽小姐是大学时代认识的。 是啊，因为社交舞社的关系。 请你回想当时的情况，有没有令人起疑的地方，也就是可以解释为他对你有好感的细节。 提起社交舞社的话题，小种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他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。 你还是去找他了？ 他眨了眨眼睛才说， 川岛江丽子。 去了，但你不必担心，我完全没有提起你，没有丝毫令人起疑的举止。 小种叹了一口气，轻轻摇了摇头，问道：“ 哦，他好吗？”“ 很好，两年前结婚了，对方是电气工程公司的总务人员，据说是相亲结婚的。”“ 那就好。” 小种微微点了点头，然后再次抬起头来。 他说了什么？ 高宫先生可能不是唐泽雪穗最中意的人，这是川岛小姐的看法。换句话说，他最爱的另有其人。 那个人就是我啊？真是太可笑了。 小种笑着在面前挥动了手掌。 但是川岛小姐似乎是这么认为的。 怎么可能？ 小种的笑意顿时消失了。 她这么说的？ 不，是我根据她的样子感觉到的。 光凭感觉来判断是很危险的。 这我知道，所以并没有写在报告里，但我确信是如此。 高宫不是唐泽雪穗最爱的人。金枝还记得川岛江丽子说出这句话时的表情，很显然江丽子感到无比的后悔，甚至有所畏惧。金枝与江丽子面对面，发现了江丽子畏惧的原因。江丽子害怕的是，那么唐泽雪穗最爱的人是谁这个问题。想到这里，好几片拼图似乎组合起来了。小种呼出了一口气，抓住盛着咖啡的玻璃杯，一口气喝掉了一半。冰块在杯中晃动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 你叫我想，我想不出任何迹象。他从没向我告白过，生日或圣诞节也没送过我礼物。对，勉强算得上的，就只有情人节的巧克力吧。可全体男社员人人有份。 也许只有你的巧克力里有特别的含义。 没有， 绝对没有。 小种摇了摇头。金枝伸出手指探进万宝路烟盒，还剩最后一根。他叼起烟，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燃，然后用左手捏扁了空盒。 还有一点，我也没有写进报告。他初中时代发生的事情当中，有一件让我特别注意。 什么？ 强暴案。啊，不对，有没有发生强暴并不确定。 金枝把雪穗同年级的学生遇袭，由雪穗与川岛江粒子发现，被害人原本对雪穗怀有敌意等事一一说来。小种的表情不出所料的微微僵住了。 这件案子有什么疑点？ 他问话的声音也生硬起来。 你不认为很像吗？和你大学时代经历的那件事。 像又怎样？ 小种的语气明显表现出不快。那个案子最后让唐泽雪穗成功地怀柔了他的对手，学会这招之后，为了赶走情敌，他让同样的戏码再次上演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。小种盯着金枝，他的眼神可以用恶狠狠来形容。 这种事就算是假想也不怎么令人愉快，川岛小姐可是他的好友。 川岛小姐是这么认为的，但唐泽雪穗究竟是否也这么想就不得而知了。我甚至怀疑初中时代的那件事也是他设计的，这样想一切就都解释得通。 小种张开右手的手掌阻止了金枝。 别再说了，我只想要事实。 金枝点了点头。 知道了， 我等你下一份报告。 小种站起来要拿放在桌边的账单，金枝却抢先一步按住。 如果我发现了证据，能够证明刚才所言不是假想而是事实，你有勇气告诉令堂兄吗？ 小种用另一只手推开了金枝的手，拿起了账单。这一连串的动作十分缓慢。 当然，如果是事实。 我明白。 那么我等你下一份报告，查有实据的报告。 小种拿着账单迈开脚步走了。在金枝与小种在银座碰面两天后的晚上，监员会里给金枝打来了电话。金枝因为另一份委托，在涩谷监视一家宾馆直到晚上11点多，回到家里已经超过了12点。他脱去了衣服，正想冲个澡，电话响了。会里说有点不对劲儿，才打电话过来。听会里的语气并不是开玩笑。 电话录音里有好几个无声来电，害得我心里毛毛的。不是金枝先生打来的吧？ 我对打那种电话没兴趣。哎，会不会是居酒屋哪个花钱捧你场的客人啊？ 才没有那样的人呢，而且我从不把电话号码告诉客人。 号码随便就能查得到。 金枝说着不禁想起自己惯用的那些手段，比如打开信箱或者偷看电信局寄来的电话账单。这些手段说出来只会让会里更害怕，所以他并没有说。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觉得奇怪。 什么事？ 可能是我太多心了。 会里放低了音量。 我总觉得好像有人进过我房间。 什么？ 刚才我下班回来，一开门就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怪怪的。 有什么具体的异常情况让你这么觉得？ 嗯，首先凉鞋倒了。 凉鞋？ 一双跟儿很高的凉鞋，我放在玄关，有一只倒了。我最讨厌鞋子倒了，不管多急着出门都一定会把鞋子放好。 他却倒了？ 嗯，电话也是。 电话怎么了？ 放的角度变了，我习惯斜斜地摆在架子上，这样我坐着左手就可以拿到听筒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电话和架子是平行的。 不是你自己弄的？ 不是，我不记得这样放过。 金枝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想法，但他没有告诉惠里，只是说道， 知道了，惠里，你听清楚，我现在就过去，可以吗？ 金枝先生要过来。嗯，是可以了。 你不必担心，我不会变成大野狼。还有，在我到之前，千万不要用电话，知道了吗？ 知道了。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我到了再解释。我会敲门，但是你一定要确认是我才开门，明白吗？ 嗯，好的。 惠里回答的声音显得比刚才更加不安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